这首歌曲呢，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会瞬间把我们带入到那一个经典的年代当中。《倩女幽魂》来自于张国荣。今天呢是2017年1月29号，星期日，大年初二，春节假期当中呢，我们的音乐随心听依然为大家每天准时的奉上精彩的音乐。大家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呢，就从这样很经典的来自于电影当中的歌声开始了。 总有一首歌是像刚刚《倩女幽魂》这首歌一样，就是当它的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很多的电影画面。 对，我们两个人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哇，好好听，就是迷醉啊。 哎，要不我们这个垫着这个音乐再来说一说这部电影吧。 可以、啊、 因为今天确实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些年的国语电影，可能聊不全，只能说是聊一些经典的大家熟知的电影吧。 那这部电影呢，是翻拍自1960年当时的邵氏出品的同名影片。相信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朋友也不见得看过那个原版哈。 原版真的很难看到了吧，因为确实是年代久远。后来你看很多还是各种翻拍，包括最新版的那个《倩影幽魂》。 对啊，但是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好像还是这一版。 没错， 宁采臣和宁小倩呢，分别是由张国荣还有就是女主角王祖贤，对，他们两个演的这个版本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而且我记得当时那个王祖贤那个惊鸿一瞥，就是那个长发飘荡穿着白衣的那个镜头，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一个经典的印象。 对，对我们来说好像那些港剧啊，港式的电影啊，在曾经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大概80、90年代的时候，他们红极一时，所以在我们印象当中就觉得那就是永远打不破的一个经典。 对，其实对我来说印象可能就是在电影频道会经常会放一些经典的电影，因为确实这些电影我是没有走进电影院里看到过的。 啊，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走进电影院吧。 所以说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时代的回忆吧。来聊一聊这些国语电影。 是的，要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实时的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就是 YGTP986。 没错，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哈，在我们平台上 他说，哎，你们总说 YGTP， 但是我搜不到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986。 是，有可能是没有听清楚啊，但是在这我看到这朋友已经找到了组织，也欢迎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加互动。 对， 还有一位朋友是无敌小霸王，他呢是说，今天放了《倩女幽魂》的主题歌啊，好久没有听过这首粤语了，也让我回想起这部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人鬼都想恋，爱情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当时觉得看起来归怪陆离那个世界，什么客栈呀，然后什么燕赤霞呀，就是很恐怖。其实当时不太敢看这种感觉。 当时恐怖片看的是吧？ 对啊，而且那个画面，我记得当时就是描写那个世界的时候，是用的是很阴森，就是那种黑暗一点的色调。 你没发现，其实现在虽然说这个技术进步了很多，可以让人达到就瞬间消失那些看起来不留痕迹，但是好像缺乏那种味道人味儿。 好吧，所以我们也是在追忆嘛。 是的， 再来说说下面这部电影吧。 好的，下面这一部会想到两个字， 其实不算是一部电影，应该是一系列电影。对， 因为我说这两个字，待会儿听到歌的时候，应该大家就会猜到了。两个字啊，中国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之一，一起来听听这首《男儿当自强》。 金塔观西金宫，红墙白金阁，暗光万里城，西川无法即可走后汉，走过后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胜红日光， 说听到这首歌会想起两个字， 但是就是功夫啦，中国功夫世界闻名，尤其是伴随着这样的歌曲啊，感觉好像小的时候看电影的那些画面也有再次回来了。 对，如果我们刚刚的谈话都被录进来的话，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聊就是功夫这件事情。 对呀， 因为黄飞鸿系列电影应该是很多人一个印象，记得当时是在电影频道吧，经常会有这种过年或其他时间的这个黄飞鸿的电影出现， 那个时候就觉得除了吃饭和小朋友聚在一起玩之外，就看这些电影就是最幸福的时候啦。 佛山无影脚， 对，还有碰哈， 还有十三姨啊什么，这些人物形象也是在我们心中会活跃。 对啊，又是觉得当时看他们那种生活啊，就是武打，觉得哇好厉害，然后还掺杂着看不太懂的爱情。 我觉得是莫名其妙的爱情线吧， 就不知道 是为什么，在这种对武打电影当中都会有一个女主角是长得非常漂亮的花瓶的这样的形式。 对，但现在再看看，没准还能发现点什么当时没发现的一些小细节啊，小情绪啊。 会有像功夫系列的电影，成龙的、李连杰的，还有就是当时很风靡一时的像泰迪宗师这种太极系列的电影， 对，好像现在这种功夫影片呢，倒是比起来之前没有那么的盛行了。 嗯， 大家都把它当成是老电影回放来重新的温习一下。所以刚刚我们两个人说呢，有一个频道存在，它的意义真的是让很多老电影呢再次可以在你换台的时候，哎，就不经意间看到了，再回味一下。 对，当时记得是《嘉宾有约》啊之类的， 嗯，对， 经常会放。 当时很期待， 看 预告，看 到，哎，对，看预告， 对吧？ 看预告。哇，这个国庆期间或者是放假期间会有这些电影看一看吧。 所以那你说现在我们少了这种期待感，因为你随时可以去搜、 嗯、 搜到了下载下来就可以看了， 有很多网络资源啊。 啊、 也好也不好吧。 对对对，就可能少了那种情怀，像我逛街一样嘛，现在都是在网上去各种去淘啊， 嗯， 去找，但是真的去逛街的时候那种身临其境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嗯。再来说电影，这部电影呢是最近两年的一个新的电影了。 是的，2014年上映的这一部影片，之前呢我们的节目那个小小的板块叫做轻松听电影，其实有放过两部电影吧。 嗯， 其中一部就是《心花怒放》。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讲述这个情感危机的耿浩，他陷入到这些痛苦当中，然后他的好朋友去帮他摆脱痛苦。然后就开始的这个很搞笑很疯狂的烈焰之旅。 对，其实我当时是想当一个搞笑电影来放松的。 嗯， 因为其实也在电影上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去看的。 嗯， 就发现黄渤黄叔叔的演技真的是很棒， 很爆表哈、啊、 嗯， 而且这部影片当中呢有一句台词印象很深刻，他是说呢，你为什么要站在阴影里边？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 嗯、 因为我觉得阴影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对， 为什么不能够呢？ 所以当时看到徐峥和黄渤两个人搭档一路去大理，这个可以算是囧途吧。 嗯，是的。所以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电影当中的那些精彩的瞬间。去大理来自于黄渤。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景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吊车的声音吧？ 没错， 一定知道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影了。这部电影当时呢，云集的这些男主角们啊，感觉每一个人都很酷。想想这也是十年前了。 才十年前吗？ 对啊，应该准确说的11年了。就是周杰伦首部主演的电影。 对，我觉得头文字 D 可能在很多像我同龄的人来说的印象当中啊，应该属于一个电影启蒙，或者是我们觉得哎，我们喜欢的歌手竟然去拍电影这样一个开端。 对啊，从这儿开始之后，我觉得歌手去跨界影视界好像就没有那么奇怪了。因为连周杰伦这种专攻唱歌型的唱作型选手都去演电影了。 但是这部电影当时印象还挺深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教室里有投影，然后大家一起看了这部电影， 所以应该会有很多当时的那种记忆出现，对不对？ 对， 中学时期的。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漂移这个词的理解和普及应该是从这部电影开始。 绝对是，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开车还有这个漂移这一说哈。然后我记得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那种大型的游戏机很盛行的时候，小的时候没玩过，然后等我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去补上小时候的缺憾， 补课，然后就那种模拟的那样去开车嘛，当时就看到有人他就会说漂移，然后就啊怎么才告诉你，当时哇这么牛，原来这个头文字 D 里面漂移就是这样的。 对，我记得当时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应该是这个主角去送豆腐，然后他当时他爸爸还是谁跟他说的，就是你要在这段很陡峭的弯路上行驶，然后这个豆腐还不要被颠破， 其实很高难度。 对，而且当时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是周杰伦他是单手去开车，然后这个一个手杵在一个窗户上那样一个情景。但是提醒大家，这开车还是要双手。 是啊，那可能就是因为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很多人想耍帅吧，但是耍帅也要注意安全啊。 没错没错， 电影当中情节它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措施去保护的。 其实包括后面的大灌篮呀，还有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应该是大家青春电影当中的一个印象点。 是的，尤其是周杰伦的电影，他的独特之处就是他所有的音乐都是很多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作。 对，还有他那个不能说的秘密里当中的四手联弹， 对，很经典。就像之前有一些朋友他会问你会弹琴，说哎你会弹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吗？因为周杰伦是我的你知道偶像，就那部电影的歌我都是倒背如流的。所以就很喜欢那些音乐，包括后面他什么天台的月光，一些歌都非常好听，很美。 对，所以说这时候应该是很多演员开始尝试就是自己去导演导戏这样一个状态。 对，下面的这一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吧。估计在歌声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用多说什么都会想到这部电影，一起来听听 经典啦， 孙楠和韩红的演绎吧。 找落始终不会，真爱的 随自在飞，一万岁也没有爱心，永远的鲜花谁都没有一万古老古老的誓言，你的泪水化为蓝天，飞于我的彩蝶，爱是一下之风扬起将随自在飞，你是我心中唯一美丽的身后。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秘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花里花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多少个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白也不去跟红，从未做到狗熊， 我的爸爸是大顽童，我妈妈也嫁给他这个老公，比起成龙还要威风， 男儿到此还是不是英雄，谁是大英雄，问爹问我妈，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在这世界上，男儿到底算是龙是凤，谁是大英雄，问爹问我妈，问遍青天白日满地红，在这世界上，男儿到底算是龙是凤，谁是大英雄，谁是大英雄。 听到的这首歌，我们两个人也是在陷入回忆当中啊， 一直在这个说啊这个电影的事儿、嗯、 是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神张学友， 嗯， 他也是曾经主演的这部《东成西就》谁是大英雄， 对，是打破了我对他的一贯印象。 对呀、 啊、还是说这部电影是在电视当中看到的、嗯、当时看到像张学友、梁朝伟、刘嘉玲、张曼玉，还有好多这个一线的演艺明星在这部电视剧中，对， 而且刚刚看到我们的在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在询问说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啊？ 嗯， 男人不坏这位朋友，之前听到的最早是周杰伦吧，然后再往后应该是《美丽的神话》， 嗯， 然后这首歌曲刚刚我们说了，也是来自于电影当中， 叫做《谁是大英雄》， 是的，《 东成西就》当中的一个插曲。 嗯，在这也欢迎一下各位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我是阿丽， 我是张婷。 晚上呢，我们有节目的重播，在8点到9点一个小时。 嗯、没错，哎，刚刚还漏说了，里面还有林青霞。 啊、哦，简直都是大咖中的大咖哈、啊！ 就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一部《东成西就》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 嗯， 一定可以让你开怀大笑。 而且看一下，就是这些传奇们他们在年轻时候的那些很青涩的样子，挺有意思的、 嗯。现在再也没有这样超强阵容的这样一部电影了。 也许超强阵容，但是得要看多少年之后他们火的程度吧。 哎、也对哈、啊， 对呀、啊， 就现在也有很多大咖云集的电影。 像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特别喜欢的之前那几部什么电视剧、 嗯、 什么琅琊榜啊，然后那个伪装者啊、 嗯、 然后现在他们这班人马又拍了欢乐颂啊， 嗯， 对吧，我觉得算是电视剧当中比较经典的系列了。 对，没错，那欢乐颂二好像也是开机了， 嗯， 可能会在明年播出吧。 对，我们今天来听的是电影当中那些记忆犹新的插曲啊。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而这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文艺青年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了吧。 嗯，因为听这首歌的演唱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兴奋，太久在那个时候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 没错，而且这个不管是歌手还是电影的这个导演都是给人打上了文艺青年这四个字的标签。 嗯，但是文艺的电影啊你就要文艺的看，如果你要正常的去看的话你就会觉得无聊。 开创了 PPT 电影的先河吗？ 是的，因为我自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是时不时的在出花、嗯、那来听听这首《后会无期》当中的《平凡之路》，来自于朴树。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就一个字，你只说一次， 唱起来了哈。 对、啊， 其实也是《心中的白月光》张信哲的这一首歌。 嗯，那这部影片呢，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个动画电影，就是《宝莲灯》。 嗯， 哇，《宝莲灯》那个时候1999年，就马上就会想到小的时候去看那些动画呀， 嗯， 就那种兴奋，然后那种很快乐。如果写完了作业， 然后可以去安安心心的看一会儿的话，好幸福啊！ 真的是好幸福，因为我可能就是从来没有这种安安静静去看动画片的时候。你看，因为动画片像正常的播映时间应该都在6点到6点15或者是这个时间段播放嘛。 对呀。 刚刚放学回到家，你作业可能真的是来不及写，但如果去写作业，嗯，动画片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如果想看的话，你就要去找技巧，把时间合理的去分配一下。 对，其实国产电影啊，国产动画也有很多可说的。 嗯， 有时间我们可以专门做一期关于动画的。那这部《宝莲灯》，当时我的印象就是看不懂。 嗯，当时有很多的，除了这些动画电影或者动画片，有多少你看得懂了呢？ 嗯，因为它是动画片儿， 就是看起来好玩哈。 对，不像是这个港片啊或者其他这种电影，会觉得有一些生活方式是我们没有这样经历过的， 嗯、 包括他们那些表情动作都很夸张啊什么的。 嗯、 做人呐、啊，最重要就是开心啦。 要不然我们吃一碗泡面吧。 下面给你吃啊。 下面给你吃啊。而且每一部的声音都是一样的配音，有没有？ 哎，配音演员这也是可以说一说。 嗯。 哎，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下一碗面就可以去安抚人心？ 好温暖。当时，而且就是觉得在看那些港剧的时候。啊，特别羡慕， 嗯， 哇，可以这样，哇，也可以那样，都市生活的节奏是这样的，上班可以穿成这样，好兴奋啊！那个时候好小， 哎，尤其港片，我觉得有一个时代是那种绿发先锋，就法政先锋这一类、 啊， 这个时候就是那种会戴那个 假发套， 假发套， 对，当律师的时候可以那样，后来发现，哎，律师也不是这样啊，当时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呢？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都很好奇嘛，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记录和展现一个当地特色这样一个形式。 对，它真的是记录了生活当中，可能当时觉得很普通、平常的样子， 嗯、 但是现在看来它有时代的烙印啊。 没错， 我们从动画片说到了港剧，今天真的是来忆旧一下。 对，所以说这些国产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些印象。 嗯， 《北爱》这部电影包括电视剧，你看过？ 都看过。对，而且我记得这个《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版， 嗯， 应该是在 情人节上映的。 而且我当时是一个人去看了这部影片。 我当时是两个人和我闺蜜，两个人约定一定要在今年 脱单， 找到一个爱情。 嗯，加油，加油！就是你到现在 一直在加油， 对，必须要赶紧加油啊！ 嗯， 又要说说这个影片呢。一般你要是一个人去走进电影院看个电影，其实也没什么。 嗯， 刚好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题材， 特定的那一天， 对，还没有就是把所有的字幕什么都播完的时候，刚刚一结束，彩蛋还没出来，我就赶紧离开了，因为真心觉得很尴尬。 对，因为其实这个《北京爱情故事》的电影版讲述的是五段情感经历嘛。 是的， 包括有这个刘昊然和欧阳娜娜的初恋， 嗯， 还有这个其他不同人生阶段他们对于他爱情的这个不同的状态。 没错，一起来听这首《北京爱情》。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有时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想一想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是个雾霾的北京。 从后面的歌词来的判断啊，这首歌应该是创作时间不是很长。 对啊，也离我们很近的一部电影了。所以今天我们回顾了经典，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再来听一首老歌的翻唱，它是电影《中国合伙人》当中的三位主演一起来合唱的这个版本。 没错，这三位主演也是现在华语电影经常出现的三位演员了。 是的，他们应该算得上是中流砥柱了。那这首《光阴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一小时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世界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像片古老的心，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 北京时间21:00。